at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生活、海外置业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置业专家辛泽元先生，给我们介绍有关于西班牙居住和生活的一些情况。你好，泽元。 哎，你好，主持人。 泽元其实在2010年之前就去了西班牙啊，一直在西班牙生活居住啊，对于当地的人文情怀和这个居住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那么我知道巴塞罗那其实是西班牙的大城市啊，其实那边居住了很多人。在你的观察中，当地人主要的居住形态是怎么样的？他们都是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呢？ 巴塞罗那本地人呢，一般就是居住在公寓或者是独栋别墅为主。首先呢，西班牙市区呢，它是因为是市中心嘛，它的公寓较多。但是在郊区呢，以及靠地中海的沿海地带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独栋别墅或者是联排别墅。那么普通的上班族每天为了方便上下班，他一般偏向住在市区内的公寓。但是由于西班牙的老龄化非常的严重，有许多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员更倾向于居住在自家郊区的海边的一个别墅。这样呢，他在闲暇的时间呢，可以整理自家的花园啊，在海边遛狗啊，或者是享受各种各样的这种海鲜大餐。而且郊区的空气环境是非常宜人的，非常适合体育锻炼。由于郊区的大型超市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也是非常完善与齐全的。所以说，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并不代表，人们生活的这种会受到困扰。很多西班牙呢家庭呢会选择去超市一次性购买一周的食物，然后来再返回到自己在郊区的一个别墅进行生活。 您刚才提到了巴塞罗那跟北京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古城。那么我们知道北京有很多在胡同里面住的人，但是慢慢的大家都搬到了这种现代化的高楼公寓中去了。那么在巴塞罗那呢，你也刚才提到了，也有一些住在那种独栋的小房子里的居民，但是大家慢慢的也会搬到这种高楼大厦里面，搬到这种高层的公寓里面哈。 对， 所以这是一个城市化的一种进程。 是的，是的。 同时呢，大家西班牙老龄化了以后呢，也会有很多有钱的退休的人员会倾向于住在那种郊区的海边别墅，那种有海景的房子里面，这样享受晚年的生活， 是的， 也是非常自在的一件事情哈。 对的，对的。 我们知道巴塞罗那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其实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世界著名的球队，是不是啊？ 是的，对的。巴塞罗那有全球最知名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它的口号叫 Masquerón Club， 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足球俱乐部。它的直译过来。 那么想必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喜欢足球的朋友到那边去旅游哈。 是的，是的。在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看一场球呢，可能呢它的价钱也不是很贵。当时我大概一个月会去看一次，票价也就在20到50欧元吧，非常便宜的。 非常便宜了，能够看到国际顶尖的足球队在那边就是挥洒汗水啊，踢足球，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 是的，是的。 那我们知道其实一般游客比较多的城市呢，物价相对就比较贵一些啊，那么巴塞罗那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我的感受是， 不是很明显，因为整个西班牙呢，它其实它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四川省的大小。 嗯， 它其实整个西班牙国内的物价基本上是相差不大的，可能就是首都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大城市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我感觉最多高不过20%。 嗯。那还好了，因为有其他一些旅游城市可能那边矿泉水就是别的地方的2倍3倍那种价格。我之前去过一个旅游景点，一瓶矿泉水要6块钱，就是因为现在超市里面都是1块2块的。然后你到了一个旅游景点，你就会发现，哎，怎么物价都那么贵，就6块7块一瓶矿泉水。那巴塞罗那是旅游城市， 对的， 就没有这种情况哈。 是的，巴塞罗那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它其实这种食品啊饮料这种物价应该是都是非常的无差别的。 嗯，所以巴塞罗那作为西班牙的旅游城市呢，其实每年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当地去度假旅游。想必那边的这种租赁市场，短租的这种市场是比较火爆的吧？ 对的，首先呢，就是目前非常火爆的这种租赁模式呢，短租模式 Airbnb 这个平台呢，是被全世界的这种旅游者所接受的， 就是民宿平台。 民宿平台，对的，作为一种新兴的这种居住形态呢，它首先呢，我认为可以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去感受当地人的一种日常，他的一种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去切身的感受当地的风土民情。其次呢，选择Airbnb 短租呢，我觉得它的这种性价比是非常好的，非常高的。 嗯， 然后能够与房东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房东的一个热情。首先呢，这个巴塞罗那呢，其实我本人在北京也是做 Airbnb 的，我也是 super host， 所以说我去，所以说我到外面旅游啊玩啊，很多也都是在 Airbnb 上去订的。 嗯， 像巴塞罗那市场的 Airbnb 的话，它的价格跟北京是非常相似的。 嗯， 比如说在旅游的旺季吧，可能是在4月份到10月份之间，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租住一间，就是单间嘛。单间的话可能价格也就是150人民币到300人民币之间。 嗯， 如果是租整套的房子的话可能也就500到600人民币，跟北京非常相似。 这个单价和北京很相似哈。 对的， 几百块钱能够住一个比同价位宾馆要好很多的一个民宿的房子啊。 是的是的。 嗯，所以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在巴塞罗那做 Airbnb 的房东多不多？ 我觉得还是很多的。在 Airbnb 网上搜索巴塞罗那的这种房源的话，可能不下上千套吧。 嗯，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挑选你自己喜欢的地段啊、装修啊，还有你适合你的这个居室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啊。 对的，对的。 嗯， 但是我建议就是旅游者的话，就是找这种评价高的，评价数量多，然后评价分数高的这种房东，尤其是这种单身的旅游者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单身的女性朋友的话， 嗯，就找那个好评多的房东。 对的，对的， 明白了，就是要看这种评价啊。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巴塞罗那呢，我建议就是说，旅游者住在Diagonal 对角线大街的核心区域，比如说在巴塞罗那的这个老城区啊。或者是哥特区啊，或者是恩典区啊，这三个区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三个区呢也是距离巴塞罗那著名景点都非常近的区域，位于市中心的。 想必那边的配套也还可以啊，像这种餐厅啊、酒吧呀、超市啊，肯定是一应俱全的，应有尽有啊。 对的，对的，没错。 嗯，价格可能也跟北京差不多。 是的，是的。 那像一个单间，有一个独立卫生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在你所推荐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在核心区位的话，也就在300人民币左右吧，就能租到一个相当不错的。 嗯，明白。哎，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出行，有可能是一家人、三口之家，或者是两代人一块儿到巴塞罗那去度假去玩儿。那这种情况下，找民宿可能需要找一整套来租。 对的。 那一整套房子是什么情况呢？价位、地段。 相同地段的话，整套房子的话，比如说30吧，30可能适合一家人出玩啊，这种的房子的话，大概价格在600人民币左右，每晚。 嗯， 像这种在网上民宿平台去订这种房子，需要提前预订吗？需要提前多久时间来订这间房间呢？ 我觉得在旅游旺季的话，可以提前一周吧，一周左右订应该是可以订到的。因为民宿的这种选择性非常多嘛，所以说有足够多的房源供您在当地进行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住民宿的话，其实是这两年全球慢慢开始流行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它不是很支持这种模式。我不知道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的这种政府管理机构怎么看待民宿这个事情，他们会管吗？还是说他们也是任这个市场自由发展的？ 应该是政府不会过多的干涉的。尤其是在欧美国家，这个是非常的流行的。包括在亚洲的东南亚呀，可能都非常的支持这种模式。据我了解，可能就是在日本，可能现在政府可能出台了一些政策，可能会 保护传统的这个酒店哈。 对的，对的，可能会对 Airbnb 注册的这种宿主进行一个税收的一个增加，可能。 明白了。好，那到目前为止，去西班牙巴塞罗那，用这个民宿住宿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好的一种租房的模式啊。 对的，对。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职业专家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辛泽元先生。那么泽元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在巴塞罗那的租房体验啊，而且给我们推荐啊，尽量去租这个民宿，如果是短租的话，可以用 Airbnb 之类的这种新兴的民宿模式来租房，可以租到一套性价比比较好的房子。那么想问一下泽元，在巴塞罗那有哪一些值得去的地方啊？我们到了那边了，房子也找好了，现在要开始玩了，去哪里看看，去哪里玩呢？ 巴塞罗那它是一座艺术之都，以它的这种光怪陆离的建筑，就是高迪的代表作品为主。 高迪， 对， 就是著名的建筑艺术家高迪的作品是吧？ 是的，是的。比如说西班牙的地标性建筑，就西班牙语叫萨格拉达·法米利亚，就是中文译过来就是叫圣家堂。大家都知道这个圣家堂呢已经建了100多年了，还没有建好。但是呢它就是全世界非常的有名。据我了解，好像是在去年吧，由中企来承担最后的一个施工。 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马上你就可以见证这个非常著名的地标建筑建成了。 是的，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巴特约之家呀，米拉之家呀，古埃尔公园啊，斗牛场啊，凯旋门以及西班牙广场等等，这些景点都非常值得去的。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巴特约之家、米拉之家，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都是属于高迪的一些作品。有他自己居住过的故居啊，是他自己居住过的故居。然后呢可能后期也是交给他的友人去居住。对，具体的历史我可能忘记了。 是不是他的友人名字就叫做巴特约？ 有可能，有可能的。 米拉之家，就一个叫米拉的人住的地方哈。 对的。 还有您刚才说的一个公园叫做 古埃尔 公园，也是有西班牙特色的一个公园哈。 对的，这个公园呢，它也是运用了高迪的一个建筑艺术手法，通过瓷器啊、雕塑啊、各种彩陶啊、混合这种模式来建筑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种主题表达。 说到西班牙，很多小朋友会说，哎，我知道西班牙有斗牛，是吧？这个斗牛场有没有啊？ 有的。之前有很多斗牛场了，比如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还有南部的塞维利亚。但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可能认为这个斗牛的活动过于血腥，所以说它缩减了很多这种活动，现在可能斗牛场的数量减少了很多。 斗牛其实在西班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到了西班牙肯定要看一场斗牛表演啊。你当时去看过吗？ 啊，看过一场，看过一场，但是我不是在巴塞罗那看的，是在南部的塞维利亚。 你觉得刺激吗？ 还是挺刺激，是我会为这个牛感到 很难过啊。 对， 嗯，好，那么还有就是凯旋门广场也是西班牙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对的，对的。凯旋门以及西班牙广场，就是当地有很多的这种广场，每个广场呢都会有一座教堂。在欧洲的国家来讲的话，广场和教堂在古时期就意味着市中心。 嗯，那么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您觉得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哪个季节是旅游的旺季呢？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巴塞罗那呢，它是属于地中海气候。那地中海气候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夏季是炎热干燥的，冬季呢是温和多雨的。比如地中海气候的代表城市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的加州，然后意大利的罗马，以及这个希腊的雅典，这些城市都是地中海气候。那地中海气候呢，其实它没有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的淡旺季，因为它没有不会下雪的。比如说你冬天去的话，多穿点衣服其实也是 OK 的。但是最好的旅游季节应该是在四五月份到十月份之间。 嗯，好。其实谈到巴塞罗那呢，你当时到那边其实是为了求学留学的哈，所以想必你对当地的这种教育情况啊，高等院校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巴塞罗那有哪一些知名的高等院校呢？ 巴塞罗那主要有两所就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大学，一个是叫UAB， 西班牙语叫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就是指的是。 您的西班牙语好溜啊。 谢谢谢谢。就 UAB 呢，它是指的是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然后 UB 呢就是指的是巴塞罗那大学。这两所大学呢都是综合性的大学，那世界排名呢常年保持在前150名，可以说是被誉为是欧洲的常青藤大学。那么这两所大学的教师呢都可以用英语、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三种语言进行授课。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热门专业呢包括像语言文学类啊、企业管理类啊、市场营销以及经济学等等。那巴塞罗那大学呢它的热门专业包括经济学、医学以及生物学。著名的西班牙篮球运动员保罗加索尔就是巴塞罗那大学的校友。 所以巴塞罗那各个大学有各个非常有名热门的专业哈，如果大家想到西班牙留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么其实说到西班牙人的这个生活情况呢，我想你在那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就你的观察来看的话，西班牙人的这种作息情况是不是跟中国人不太一样呢？ 对的，西班牙它的时差跟中国是有6到7个小时的时差，它的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呢，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慵懒的，比较随意的，可能它的这个早饭的时间可能会一般都是在9点到10点之中。 就是我听说西班牙人的作息会比较独特，就是他每件事儿都得往后错个1到2个小时。 对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早饭时间一般是在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午饭可能是到下午的2、3点才会吃，然后晚餐时间的话就不固定了，可能到很晚。 就是往后延长1到2个小时才开始做这件事儿。 是的， 吃早饭也是，起床时间也是， 工作时间也是， 工作时间也是。那你们是不是很晚下班呢？ 当时上课的话，因为大概是上午1到2节课，下午1到2节课， 嗯，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结束，然后下午比如说是2点到4点就结束了。 嗯，那是学生的情况。那在西班牙工作那些白领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上班到单位的时间就到10点半了嘛？那么是不是下班的时间就会比较晚一些呢？好像也没有是吗？ 对，没有的。因为我经常在街上走的话，就看很多的这种银行啊，包括营业厅啊，手机营业厅啊，这种都是关门的状态。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都在上班的时间，但是他们那边已经是很早就关门了。 嗯， 所以是第一开始还是很不适应的。 就生活的节奏不是那么快。 对， 比较慢一些，所以大家不是那么的着急上班，也不是那么紧张的工作。 是的，是的，所以说服务这一块儿，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跟不上的。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想吃饭了，可以点一个外卖，那边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边人下班了，对吧？ 对。 那你如果晚上走在街头，想要去逛个商场或者去吃点东西，其实没有国内那么的繁华吧？应该是。 对的，对的，那边其实晚上很早就基本上商业街就停歇了，可能就是酒吧呀，KTV 啊，可能就稍微热闹起来了。 对，就是夜生活和白天的这种工作是昼夜分明的哈。那边工作节奏那么慢的话，那是不是周末其实那些店员也会放松放松就不上班了？ 我觉得是的，但是至少的话他们会调休会倒休，但是会保证店里面有一到两位店员去服务。 就是周一到周五可能你去商场，比如说一家卖衣服的店，那个店里可能好几个员工，但到了周末呢反而就人少了。 对的，周末的话可能您只能看到一到两位甚至是一位员工就是在那里结账，因为那边的试衣间是随便去。 哦，原来这样，那挺有意思的哈。西班牙其实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宜居的，就他的生活压力不是那么大啊，同时呢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好，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想过到西班牙去置业啊，买个房子养养老。那么现在像在巴塞罗那当地的房价大概是多少钱呢？ 目前的话根据2017年的数据统计呢，我这边查了一下呢，巴塞罗那的房子目前均价在5000欧元一平米左右，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4万人民币左右一平米啊。好一点的公寓呢可能可以达到6到7万人民币。主要投资的区域呢，建议是在市中心的恩典区、巴塞罗那市中心以及哥特老城区这三个区域来购买。2017年呢较2016年呢这个年的涨幅已经达到了17%到20%。另外巴塞罗那东北部的一个叫圣马丁的新城区呢，很多楼盘已经涨幅达到了22%。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这两座城市呢，是欧洲最值得投资者去投资的城市。能够排到欧洲投资潜力排名的前10位。并且呢被2018年的美国媒体评为全球最令人兴奋、最适合宜居的生活的城市的前10名。 我记得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呢，其实当时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其中就包含一个名叫做 Golden Residential Permission， 就是叫做黄金居留许可证的一个政策。那具体呢是指在西班牙购买50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让一家三代获得西班牙永久的居留权的身份啊。那么这样呢也吸引了当时很多海外投资者在西班牙购买房产。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数据显示当时的房价有没有回升呢？ 有的。自从2014年就是西班牙政府推出了这个 Golden Residential Permission 黄金居留许可之后呢，就是每年的这种西班牙对海外的这种投资客呢能够销售大概每年有小10万套的住宅，包括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那在2017年的数据统计呢，在这10万套住宅里面呢，美国的买家占到了约30%，然后英国的买家占到了约25%，法国和土耳其各占10%，剩下的25%呢主要是由中东地区的比如说迪拜啊，然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买家来购买。 看来美国人对西班牙特别感兴趣啊。 是的， 美国人占到了整个海外买家30%这么大一个比例啊。 对的， 他们对于西班牙要比美国当地更感兴趣。怎么说呢，就是西班牙肯定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50万欧元既能得到一套房产，又可以得到在欧洲西班牙的这个黄金居留许可，怪不得这两年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者纷纷涌向西班牙购买当地的房产。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西班牙呢在属于欧洲的后花园，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政局相对稳定，加上今年的这个英国脱欧嘛，所以说很多欧洲国家是看好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这种房产的热门城市的房产。